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讨论我们的第22课 Please turn to page 221. 我们看看221页的课文和单词。 Let's invite Alan to start with our new words. Okay. New words, new page. Here's our first one. Divide. Divide. 分分开动词。Can you divide that cake for us? 你能把那个蛋糕分给我们吗？生日蛋糕要切成小块。Divide that cake for us. 动词。The next. Enough. Enough. 形容词。非常有用的形容词。Enough. 足够的。足够的。Do you have enough water in the cup? 你杯子的水够吗？ Do you have enough water in the cup? Enough.The next one. Starve. Starve. 刚学完 enough, 现在就有 starve. 饿着肚子，饿死。I'm starving. 哎呀，该吃饭了吧，快饿死了。常听到孩子们抱怨 Mom, I'm starving. 就是孩子说呀，饿死了，给点吃的吧妈妈。I'm starving, 夸张的。其实呢 starve 实际上就是指的非常饿，甚至于饿死也用这个词。The next one. Fat. Fat. 我们今天的单词很有意思，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刚才快要饿死了，这会儿呢又是胖。Fat. 但是有一点 Alan, we don't use fat to describe people. Right. It would be offensive to say the word fat about somebody or especially to them. But, if you're very friendly with them, you might want to try telling them sometimes you're getting fat. okay. 啊、我们说这个 fat 呢，东西方的感觉不一样，肥胖。当然我们现在感觉也不好，肥胖。还有一个习惯就在英语中呢，说 fat 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尽量不直接用这个词。比如说，除非你和对方特别好。啊、关系说，哎呀，你要小 be careful, you are getting fat these days. 你在发胖了最近。这是一个好心的。一般情况下碰到一个人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学生在形容他的同学呀朋友的时候说 he's fat, 这是不礼貌的。应该说什么呢 ?he's big or he's strong, 不能用 fat, 因为现在呢人们比较敏感，大家也应该尽可能的尊重，尽量的少当面直接用这个词。当然叙述的时候客观描述，在不对别人当面的时候，这仍然是个有用的词。The next one. Go on a diet. Go on diet. 吃特别饮食。其实这是什么呢？节食的词。这个短语就是我们常用的节食。Go on diet. 或者 on diet. I'm on diet. 别让我吃饭。我最近干什么呢？ Don't ask me to eat more. I'm on diet. 我最近正在节食，你可别劝我多吃啊。就是 on, to be on diet.To go on diet 都是这个词。我们上面学了 fat, 那下面又学了这个节食，我们就知道这是很成逻辑的。The next one?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为了什么？动词短语，就是用介词短语，后面跟动词，为了什么？ In order to speak English well, you have to study it every day. In order to speak English well, 你为了能把英语讲好学好 You have to study it every day 每天都要看看学学 You have to 每天都必须 In order to 就这样用 The next one Wait Wait 重量 weight 名词 weight it's big weight 就是说它很重 big weight the next land land 我们学了 landlord 房东我们学的 landing 降落 land 实际上最本意的意思呢是土地做名词讲土地我们经常 motherland 祖国我们称为 motherland 母亲土地就是这个 land 在同时构成的 The next one Improve 动词改善提高改良的意思 Improve Can you improve the condition here? 能把这儿的条件改善一下吗 Can you improve the conditions here? 条件能改善一下吗 Improve The next one Educate 我们已经学过 education, 已经了解了教育 educate, 能感得出来是它的一部分是 education 的一部分是动词 educate, my parents like to educate me whenever possible, 我们家长老想教育逮着机会就教育我 my parents like to educate me whenever possible, 就是这个动词 the next one, crowded, 拥挤的拥挤的形容词 crowded the last decent 这个词是非常好的词很地道的一个词叫 decent 如果我说 he looks a decent person 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正经的人很像模像样的人 decent 就是很端正的很郑重其事的 a decent lifeWe like to have a decent life. 我们喜欢有一个像样的生活，指的有一定质量的，有一定品味的，也有一定衣食无忧的状况。Decent, 形容词，就是这样的。Okay, Alan,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is for our listeners? Thank you. Divide. Enough. Starve. Fat. Go on a diet.In order to wait, land, improve, educate, crowded, decent. Good. 我们说的这些单词都很奇怪，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课文关系非常大。我们的课文是什么呢？ The rich and the poor. Text talk. Ah.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富有与贫穷 The rich and the poor. Let's see what it's saying about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world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part is rich and the other is poor. In the poor part, a lot of people never get enough to eat.In the rich part, a lot of people eat too much. In one part, children starve, and in the other, a lot of people get fatter and fatter and have to go on diets or do special exercises in order to lose weight. Okay, how do you feel after reading such a paragraph? Hungry. 我跟 Alan 说，我读完了这么一个比较贫穷的第一段以后，什么感觉？他感觉他也饿了。因为什么呢？我这里明显的是对照两种极端状况，一种呢就是 the rich， 他们有什么呢 ？A lot of people eat too much， 还有什么呢 ？They get fatter and fatter and have to go on diets， 因为这是复数 people， 所以 diet 变成复数 ，they have to go on diets and do special exercises。In order to lose weight, in order to, 为了什么呢 ？Lose weight, 减轻体重，减少体重，这可是我们现今很多人都在做的事。In order to lose weight, 为了减少体重 ，they do special exercises. 他们做特殊的锻炼。什么锻炼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想方设法的减肥，就是 special exercise， 有各种健身房是一种，然后呢，超大能量的锻炼也是一种。这是讲什么呢？讲世界 简单的分为两个部分的时候，一个极端是 the poor， 另一个极端 the rich。 我们刚才说的 rich， 我们看看 poor。 The poor 情况呢， children starve， and 还有一个呢， a lot of people never get enough to eat。 Can you think of a place, Alan, that has such a situation? Sure, you know, on a serious note, I know I said I was hungry, but the truth isis. There is a lot of suffering in the world, and wealth is not always evenly distributed. Countries develop at different rates. And, for example, children do starve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where famine develops because of civil wars, because of the kind of climate it is. And it is really, really heartbreaking to look at images on television from those places. Right. Alan 说到刚才他说他饿了是开玩笑，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认真的比较一下世界的贫富不均的情况呢，确实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非洲的很多国家由于天气情况，由于干旱和内战和一些部落的一些纠纷，常常有儿童吃不上穿不上，有时候连饮水都成为困难，不要说还有足够的食品或者营养，这就是世界的另外一段情况。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有很比较相对来说富裕的一些人可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所以 Alan 说 We know that part of the world is still suffering， 就是世界还有一部分人呢正在受苦，受苦是因为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外在和内在原因。 OK, let's move to the next paragraph. The poorer countries have special problems. Sometimes the land is too poor to grow anything on. The land can be improved, but a lot of things must be done first. The people must be educated, and water must be found. It's about the world issue, poverty, right? Yes,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very hard, I think, and does a great job in try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Right, 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呢谈到的是我们世界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关心的共同问题。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人口啊，环境啊，然后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贫穷 poverty， 贫穷问题。贫穷因为贫富不均，贫穷在整个世界上还是很明显的，而且从联合国到各个国家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在这一段里可以看出来The poorer countries have special problem. 他们有特殊的一些问题。Sometimes the land is too poor to grow anything on. 第一个 too 是形容词， too poor 是副词， too, T-O-O. Too poor to grow anything on. 土地非常贫瘠，以至于无法长出东西来，无法种任何东西。To grow anything on. 然后呢要是把 the land can be improved， 土地是可以改良的或者叫改善的，但是什么呢？ A lot of things must be done first， 但是你必须还在改善土地之前要做很多事情，其中有两个，第一个是 people must be educated， 为什么呢？没有文化和知识和技能的人是无法改良土地的。于是 people must be educated and water must be found， 土地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离开水，所以必须寻找水。而我们知道 the African countries 非洲国家呢，就是因为常年的干旱缺水而使得土地越来越贫瘠也越来越荒芜。 Next paragraph. But rich countries have problems too. They are not always pleasant places to live in. Sometimes the air is too dirty to breatheAnd the rivers are too dirty to swim in or to take water from. The roads are too crowded to drive along.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do not have decent houses to live in. Some things will have to be done about these problems. The air and the rivers will have to be cleaned, and more houses will have to be built. We feel a little bit balanced by knowing that rich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too. Yes, including people getting fat. Although starving is by far the much more worse experience with, as far as suffering, many, many people in America, for example, are becoming obese, and many children as well. It's an epidemic, and it leads to early death, heart attacks, poor life quality, and underachievement too. So, goo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Thank you, Alan, to point that out. 我们在读完第三段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大家感觉啊，问题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个贫穷国家，所谓的相对来说富裕国家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在这一段里面罗列的很清晰。比如说 ，the air is too dirty to breathe， 空气太脏，以至于呼吸起来都感到是不舒服的。Too dirty to breathe。第一个是形容词 too dirty， 第二个就是动词 to breathe， 呼吸。And the rivers are too dirty to swim in。河流太脏，不能游泳。To swim in, too dirty to swim in。比如说 the sea and the coastal areas around Hong Kong is really too dirty to swim in。像是香港那样的人群聚密集的地方，周边的水已经污染的根本就无法游泳了。And or to take water from， 你也不能饮用了。To take water from， 就是我们日常的饮用水。Take water from those rivers， 已经我们知道我们也有很多河流也受到了污染，不能直接饮用，即使是我们经过加工，由于污染严重也是不安全不卫生的。 The roads are too crowded to drive along， 路太挤，交通拥堵，无法 drive along。 Too crowded to drive along， 太拥堵以至于无法驾驶前行，无法开动。 Drive along.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do not have decent houses to live in.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很大一部分人， do not have decent houses， 没有像样的房子， to live in， 可居住的，质量好一些的房子。 Some things will have to be done about these problems. 我们说在 rich countries，富裕的国家里头也要做这些事情。刚才那个 Alan 专门指出来，其实呢就前面讲到的 people are getting fatter and fatter， 人们变得胖起来，它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富裕国家的一个瘟疫式的病，流行病。是为什么呢？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然后营养不均衡。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胖就是营养过剩，不是。胖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生活质量低下的表现。很多孩子很小就开始发胖，于是到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得心脏病呀、脑血管病呀，这些不应该得的。这些在富裕国家里出现，并不是生活富裕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 they need a decent life or quality life， 就是像样的生活或者高质量的生活就能才能清除。所以这里讲的最后两句， The air and the rivers will have to be cleaned， 水和空气需要清理清洁。 And more houses will have to be built， 更多的房子需要建起来。我们都理解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呢都有这样同样的问题。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We stop here today, and we hope you have enjoyed our discussion.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listeners. Bye-bye. 好了，朋友们，继续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好，现在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啊，江老师和 Alan 为我们讲解的第22课，第221页。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ext.The rich and the poor，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存在着 the rich and the poor。OK， 这个课文的第一句话，他说 ，The world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To be divided into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将什么什么分为什么什么啊。这个世界呢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呢 ？The difference is that one part is rich and the other part is poor， 啊，也许没有这么绝对，但是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区别在于呢，一部分是很富有的，另外一部分呢，也许是很贫穷。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两个极端。Okay, the richest and the poorest， 有穷人，有富人。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个层面，但是呢，没有关系，不管是穷是富，我们的生活只要大家开开心心就好。In the poor part。A lot of people never get enough to eat. 啊，在我们的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人在受苦。In the poor part, 在这个贫穷的地区呢 ，a lot of people never get enough to eat. Yeah, not only enough to eat, never get enough to wear. 没有饭吃，并且呢，他们很可能是不仅没有饭吃，而且呢，还没有衣穿。Okay, 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一个世界 ，in the rich part, a lot of people eat too much.这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这个富有的地区呢 ，a lot of people eat too much， 他们可能呢，这个吃的东西都吃不了，用不完。OK，in one part，children starve， Yeah, starve 在这里呢，就是在挨饿啊，在受苦，在饿肚子。Children starve, and in the other, a lot of people get fatter and fatter, and have to go on diets.Get fatter and fatter 意思呢就是这个肥胖啊，很多人在一些发达地区，在一些富有的地区，人们因为摄入的这个卡路里太多了，所以体内积存的脂肪呢也太多了，那么他们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变得越来越肥胖，越来越肥胖也引起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些人不得不 go on dietGo on diet, 意思呢就是要特别的控制饮食，要注意节食啊，这样的一个意思。Go on diet, and do special exercise in order to lose weight. 所以说他们不得不去锻炼身体啊，来减肥。Okay, do special exercises, 做这种特殊的训练，做一种特殊的训练。In order to 意思呢就是为了什么什么 lose weight.Lose weight 就是为了减肥 Lose 是失去的意思、Weight 是重量 Lose weight 意思呢就是减肥那么如果说增肥呢怎么说呢这两天、Instead of losing weight、这个胃口特别的好吃的太多了所以呢不仅没有减肥而且呢 Gaining weight G-A-I-N Gain 意思就是这个体重增加了、Gain weight 好接下来课文又有说 The poor countries have special problems 富人有富人的问题穷人有穷人的问题那么这些贫穷的国家呢他们怎么样 have special problems 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特殊的问题 Sometimes the land is too poor to grow anything on 这些贫穷的地区呢也许是因为这个自然的条件不太好所以呢这些土地不生长庄稼 Sometimes the landis too poor to grow anything on. Yeah, too 什么什么 too, 太什么什么以至于什么什么这些土地太贫瘠了以至于都不能长东西出来。Okay, the land can be improved. 这些土地的质量是可以改进的 but a lot of things must be done first. 但是首先呢还有一些事情要做。The people must be educated and water must be found.Yeah, 人们的教育问题还有这个水资源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在这些贫穷的国家呢一定要增加人们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并且呢还要给他们寻找更多的水源来保证他们的淡水的供应的充足 But rich countries have problems too 这又是一个对比的说法在富有的国家呢也同样有问题 They are not always pleasant places to live inOK, 在这些发达的地区呢由于经济增长过快所以很多地方的环境已经被破坏了已经不能够使人们适应那里的生活条件。Sometimes the air is too dirty to breathe. 有时候呢这个空气污染实在是太严重了。Too dirty to breathe. Too 什么什么 too. 这里边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短语。经济发展过快所以环境都遭到了破坏所以说空气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And the rivers are too dirty to swim in Too dirty to swim in 人们都不能在里面游泳因为这个河水实在是太脏了 And take water from 并且呢使用这些河水饮用这些河水都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 The roads are too crowded to drive along由于经济的增长呢这个道路也越来越拥挤了而且呢这些车辆是难于通行的 too crowded to drive along A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do not have decent houses to live in 所以在这些富有的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情况就是说大家居住的条件并不是很满意 decent 意思就是令人满意的即使是发达地区他们居住的条件也不会令人满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irty airDirty river and crowded roads 这些道路也非常的拥挤很不适合居住 Some things will have to be done about these problems 这些问题呢应该及早的解决否则的话呢会越来越严重 The air and the rivers will have to be cleaned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呢也不得不想一些办法空气和河水呢必须要净化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张导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